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皇后镇咧，其实个英文咧就系同澳洲嗰个昆士兰一样嘅，就 Queens 啊，唔系一样，即系有 Queens， 佢叫 Queenstown 啊，昆士兰就 Queensland 啦吓 ，Queensland。咁因为嗰阵时全部英国人噶嘛，英国人去到样样都加个皇后啊，就落去。咁佢呢个 Queenstown 咧叫皇后镇咧，其实个风景真系好优美，好写意，完全就系一个度假胜地啊。咁佢周围咧就系有湖啊，咁个湖咧就好靓嘅，湖光山色。啊，風光明媚嚇、啊，而且我哋去到非常之好天，誒、啊，咁啊佢又亦都好多嘢玩嘅，啊，都誒、你可以 玩嘅， 參加係啊，好多個活動嘅。 哦，其實係咪嗰啲自己誒、 自費㗎？哦，咁啊唔係，嗱、啊、你都可以誒、但係咧誒佢最多咧當然就係有好多地方有獨木舟啦， 哦、 啊，不過佢唔叫 canoe 嘅喎，係、嗯、叫 kayak， 叫 kayaking 啊 kayak， 咁啊最多就係、是、誒、有獨木舟啦，有騎單車啦。有啲地方可以騎馬啦，咁樣啦。咁但我哋咧，主要咧就係、是、玩咧，就揀咗就玩兩樣嘢啊！呢、這個緊要喎。咁兩樣我都未玩過㗎。我諗我哋十二人入面咧都好少人玩過。我太太咧就其中一樣玩過。咁首先講嗰樣先啦、啊、就係、是、叫做激流啦。 哇！ 唉，就橡皮艇，橡皮艇激流。咁、嗯、啊，可能大家喺嗰啲誒電視啊、啲電影啊或者紀錄片都睇過啦，係嘛？咁就要 玩 哦，咁梗係玩咯、啊，我未玩過喎、啊。咁、但係咧就大家就完全梗係要著曬救生衣啦。咁佢亦都要求你應該識游水嘅嚇、啊，即係如果你唔識游水咧，你就最好唔好啦。咁啊，戴曬頭盔，最緊要頭盔啊。咁樣咧就六個人一隻艇。就有個教官喺度，即係加埋七個啦。咁啊，其實係好 heavy duty 嘅。嘅重型嘅橡皮艇嚟嘅，咁佢一早就喺度，咁就我哋要抬落水嘅，哇好重，咁样咧就每个人揸住一个桨，咁就喺度爬嘅啫，咁啊完全系要听佢指挥嘅、 嗯， 其实你咧就等于木头公仔、机械人咁嘅啫，你唔使用脑嘅，你最好唔好用脑添，系、 嗯、 嘛？佢之前就教咗你四五个标准嘅动作， 嗯、 啊 okay, 向前爬、向后爬，系、 嗯、 嘛？或者咧佢一讲咧就净系左边爬、右边唔爬、 哦， 或者右边唔爬、左边唔爬咁样啦吓。咁、嗯啊、然后另外一个最重要嘅就系话收掌、收掌同埋咧就成个人咧就踎低就坐喺个艇中间就重心又咁低得唔低？咁、嗰个就遇到嗰个艇咧就已经系、哇想反嗰阵时啊咁样样。咁、有时咧佢又可以咧就左边踎低就右边唔使踎低，啊右边踎低左边唔使踎低，其实就我嚟去平衡啦。因为架艇，譬如想向左边反，或者想向右边反咧，咁、个教官一叫咧，你就做，你唔好用脑啦，因为你根本就冇乜判断、 哦。即系你哋变咗人肉嘅引擎 平衡器，平衡系啦。咁、样咧就，其实嗰条河咧，我哋今次去玩嗰个 rafting 咧，其实都系属于平静嘅、 嗯。 其实你大部分嘅情况咧，嗰、那个水流咧就唔系咁急，又都即系冇浪啊，完全啦，喺个即系内陆嗰啲河啦咁样。但係咧，呢、這個就呃你嘅，就係話，因為佢原來流流下嘅時期，一轉彎你一望到前面咧，哇！就原來咧就係嗰啲嘅啲小型嘅瀑布啦嚇，佢、英文叫做 cascade 啊 cascade、嗯。咁其實就係一級一級咁落去咧，咁、你即係話點落啊？ 係 真係諗唔到點落㗎。係 怎過？ 真係怎過㗎？咁梗係冇摩打冇引擎㗎啦，完全人力㗎、就係靠佢嗰個技巧啦。 咁會唔會跌落嚟？ 有機會㗎，但係佢話好微嘅，機會好微嘅。咁、仲有一樣嘢咧，亦都係有一樣我都冇特別講，其實我上個禮拜有講啊，就話嗰啲冰川融化都好厲害啦。 講咗。 咁但係事實上咧，其實整個行程咧係比我哋想象中暖好多。 嗯。 因為我太太咧，其實好多年前去咧，亦都係一月去嘅。 嗯。 即係因為一月個好處就係夏天啊嘛，即係南半球夏天啊嘛。咁大家亦都知道啦，去親南半球其實唔應該咁講啊，因為我哋去好嘅地方咧都係高緯度嘅嚇。其實白種人住嘅地方多數係高緯度啦，白種人就好少住低緯度啦。低緯度即係咩啊？即係熱帶啊，熱帶咪叫低緯度咯。我哋叫 low latitudes， 即係話佢係近赤道嗰啲叫低緯度啊嘛，遠離赤道嗰啲叫高緯度啊嘛。咁你知道啦，倫敦個緯度係差唔多52度嘅。柏林個位度仲高，唔知53、54度嘅，根本咧就好誇張嘅。即係其實嗰啲地方係高過北海道嘅，不過你唔覺啫嘛。咁但係咧，其實高緯度有咩特別咧？就係話佢嗰個季節嘅日夜長短咧，嗰、那個參差係好大好大嘅、因為我哋香港嚟講咧，都有所謂夏天就日長夜短，冬天就日短夜長啊，咁你都好明顯嘅。但係嗰個差距咧， 唔算太大， 好大。 但係你一去到好似倫敦咁咧，係嘛？我嗰陣時就係啦，我第一次出門嚇、啊、就係25歲，天文台派我去倫敦氣象學院受訓。咁嗰陣時我一早都知㗎啦，呢啲常識。但係真係親身感受到咧，4點就天黑㗎啦。因為我去嗰陣時啱話冬天啊嘛，哇！4點幾未夠5點就黑齊咯，死唔死啊？漫漫長夜點過啊？咁、但後嚟隔咗7年啊。我1980年去受訓，咁啊1987年咧嗰陣時就結咗婚噶啦。咁我同太太就參加學聯嗰啲巴士團，雙層巴士去遊歐洲，啊就3個禮拜喺個巴士上面啊。但係嗰陣時咧就啱相反，就夏天盛夏。咁盛夏咧9點鐘都光橙橙啊！ 哇， 夜晚你完全唔記得食飯噶。 哇，真係所以佢兩個差距好大喎。 係啦，因為佢高緯度啊嘛。高緯度咧就係嗰個日長夜短同埋日短夜長咧都係極端嘅。 嗯。 咁所以你呢個紐西蘭都係屬於高緯度嘅，其實因為佢係由呢、這個咧，我睇下先，我查過噶啦，應該係由南緯29度。去到咧南緯53度，哇，53度好緊要咯。咁譬如好似皇后鎮咁樣咧，就好南下嘅。咁所以佢都接近可能係50度嘅，南緯50度。咁南緯50度啦，同埋我哋北緯22.5度，香港22.5度啊嘛，大家都知啦，小學生都識啦，係嘛？咁其實係兩個世界嚟嘅，即係你唔知道，哇！原來佢嗰個日頭咧，夏天係長得唔交關。咁長得唔交關咧係好嘅，抵玩啊嘛。咁所以咧，其實我哋成日話去北歐睇極光咧係好陰功嘅，因為你北歐睇極光咧。是冬天先至即係睇得好㗎嘛、但係你冬天去北歐呢曬氣呀真係、因為呢可能得都唔夠我6-7個鐘頭陽光 哇係 咪 真 係即係6-7點朝頭早佢都未天光、但係夜晚呢可能係3-4點就天黑啦 可能你行程一 下咁你又係俾咁多錢喎係咪你又坐咁遠咁耐時間飛機喎、所以就冇人呢其實係即係冬天就去呢啲咁北嘅地方或者南嘅地方玩嘅，但係你睇極光冇辦法啦，焗住啦，我哋叫做係嘛？咁、我哋凡去啲高位地度嘅地方咧，就一定係夏天去，就抵玩啦、玩足10幾20個鐘，夜晚8-9點都光橙橙嘅咁樣樣。好啦，咁啊講翻咧，但係今次同樣都係夏天啦。咁但係我太太嗰陣時去都係夏天啊嘛。但係今次咧，我執衫嘅時期咧，就俾我太太鬧到咩咁樣，因為我就執咗咧，就開頭咧就好多啲冬天誒、應該係夏天衫。咁我話夏天、佢話唔係啊，傻啊！你唔好以為啊，你外國特別係紐西蘭啲地方啊，其實夏天啊都好涼㗎，好凍㗎。你唔使執咁多夏天衫啊，執多啲冬天衫啊。咁卒之咧，我就換咗好多冬天衫。大錯特錯啊！陰公，去到咧，當然唔係淨係我錯，成個團12人咧都叫苦連天。帶去嗰啲冬天衫咧， 全部都冇用啊， 用唔著。啲夏天衫咧、就唔夠著。哇！個個自己洗衫啊，咁樣樣啊，係咪？所以好慘，因為。真係呢個係全球暖化。 咁有冇問過個導遊咧？係咪話都係咁樣咧？ 啱，其實佢哋都係話，佢話個天氣咧係變得越嚟越暖嘅，根本係。咁、而喺 Auckland 嚟講咧，哇！我哋一去到嗰日啊，差唔多都成30度喎。哇！我哋啲完全都著錯曬衫，熱到死啲嚇。咁但係佢最慘就係我去嗰個朋友屋企喎，嗰、個朋友屋企過夜，佢係冇冷氣嘅。因為其實呢啲地方嘅人係冇冷氣嘅，你知道咧，其實倫敦嘅地鐵咧。直到最近都係冇冷氣，我唔知而家倫敦地鐵有咩地方裝冷氣。其實而家倫敦隨時夏天30幾度噶嘛，地下冇冷氣喎，你死唔死得啊？所以其實而家全球暖化底下咧，呢啲高緯度嘅地方，無論南北咧，都遇到好大問題。佢哋因為唔習慣咁熱，所以仲慘，因為佢冇冷氣。好啦，咁啊講翻咧，於是就我哋去到好多地方都係好暖。咁啊講翻條河，咁條河咧。其實啲河水本應係好凍好凍嘅，咁但係相對嚟講咧，因為夏天啦嚇，同埋全球暖化一樣啦，咁樣咧就都唔係太凍，咁所以我就落咗水啦。 哇！ 係啊，其實係個教官問我哋嘅，佢、最先咁啊，撐咗出去啦，喺岸撐出去啦，咁啊教我哋點樣好多動作啦，標準動作啦，教曬我哋5-6個嗰啲啦嚇，咁、我哋機械人佢一叫我哋就識做噶啦。咁樣咧就好似咧就過咗一個 cascade 先嘅，即係嗰啲咁樣嘅急流先嘅。咁過急流好刺激啦，咿哇鬼叫啦，係嘛？就卒之過咗平安啦。咁可能佢中間由一個急流到第二個急流中間嗰段距離都好長嘅。咁佢話：大家而家咧可以就 relax 啦，咁、樣。嗱、但係其實因為我哋都有段時間嘅，你哋邊個中意落水，其實可以落水遊下家咁樣喎。咁、我哋嗰個橡皮艇咧，其實嗰6個人入面咧。就前頭嗰2個人咧就係澳洲嚟嘅，啊即係白人嚟嘅。咁但係咧就中間就我同太太，後面就我家姐姐夫咁樣啦。我哋即係4個咧。咁但係佢一講完之後咧，咁船頭嗰個澳洲仔啦嚇，後生嘅， 哦，咁啊，咁我落去啦，咁即系我本来咧，如果俾我咧，我都会犹豫嘅，即系佢叫落啫，系咪真噶？ 啲激流嚟， 系啊，咁样，咁但系嗰、那个，佢一落咗去，咁我就真系不甘示弱啦，啊，所以呢个就系我大中华交嘅表现啦，我好明显，其实我由细到大，我第一次出国，1980年25岁去英国咧，其实我已经系好 self conscious， 即系我系觉得我。雖然是一個人，一個很平凡的人，但在外國人的眼中，我就是代表了 中國人， 中國人，所以我絕對不能夠在洋人面前丟架。 哦， 嗱、啊，咁你鬧我大中華膠啦，冇辦法，因為我自細就睇呢、這個係嘛，即係呢個皇帝啊，戰蚩尤啊，嚇、啊，咁啊周公祭禮作樂啊，孔子啊，孟子啊咁樣嚇，咁、啊、我就睇呢個岳飛啊，辛棄疾啊咁樣嚇，袁崇煥啊咁樣，冇辦法啦嚇，咁、啊、你唔係咁算啦，但我係啊嘛 ，OK， 咁我係好大中華膠嘅、即係我一去到外國，我係好 conscious， 我絕對唔能夠丟。中國人嘅價，咁啊丟中國人價就包括，即係啲人成日話我哋又膽小啊，又懦弱啊，又點點，咁所以我一見到個鬼仔落去，我二話不說，我話 I'm going to 咁樣，咁而且仲得意喎，其實嗰個橡皮艇咧，原來佢個坐法係點嘅咧？佢哋原來咧係唔係坐中間嗰啲？佢中間都有得坐嘅，即係有兩條橫山咁樣，即係好似坐。但係咧，教官話你唔係坐嗰度嘅，原來我哋全部係要坐曬喺個橡皮艇個邊嘅，因為佢嗰個邊咧係好闊嘅，佢係一啲即係好厚嘅橡皮啦，即係嗰啲啦嚇。咁樣咧就佢個邊其實坐得落嘅。咁原來我哋六個人係坐曬邊嘅，坐曬邊嚟佢先至爬得到嘅。如果唔係你根本就嚇咁、都穩定嘅。當然你要 balance 嘅，都要你都要小心嚟去 balance、哦。咁但係。你實際上咧，如果佢真係架艇搖晃緊要咧，佢咪叫你翻返入嚟咯。嗱、翻返入嚟都唔係坐喺嗰啲凳嗰度嘅嗰個橫，而係直情踎低曬喺個艇中間個重心又咁低得咁低咁樣嘅個膝頭哥即係拱起咁啊。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個個咧平時蛙艇嘅時期咧，就坐喺個橡皮邊。咁啊，橡皮邊咧，咁嗰個鬼仔一落咗去咧，咁我就話。哦、oh, ，I'm going to 咁啊，即係不甘示弱啊嘛嚇，呢啲大中華膠冇底死啦係嘛，咁但係咧我係真係咁大隻第一次，好似人睇戲嗰啲潛水員咁樣，係完全係向後打關鬥，因為我係坐喺嗰個邊噶嘛， 邊度？ 我坐喺個邊度噶嘛，我係打側身咁樣斜斜地咧，因為要蛙艇啊嘛，咁我一坐翻正。个背脊咪向水咯，系嘛？个面咪向翻个佢嗰个艇嘅入面咯。咁、但系我知呢个系最快落水嘅方法，睇戏睇得多啦嘛，系冇事噶嘛，应该系嘛？咁、但我未试过喎。咁但系个问题，我咪即刻第一时间谂都唔谂，就二话不说，就向后嘣一声就落咗去。 哇！ 好刺激啊！但系其实一落咗去咧，即系嗰下咧。都落得幾深嘅、即係起碼都有十尺八尺嘅，一沉咗落去咁、樣咧。但係個問題，原來即刻自己就轉翻身啦，即係個頭本來一下向下噶嘛，轉翻身咁，然後慢慢就即係掹翻上嚟啦。其實都怯怯地嘅，怯怯地，仲不得已喎。一掹上嚟嘅時期咧，一上水咁啊，一望哇，隻艇原來已經去咗好遠。 哇，係啊， 咁、個教官咪話 ：Take your time 嚇、咁啊 come back 啦，你大 take your time 啦，咁樣樣。咁於是我咪。慢慢游下游下咯，但架艇系漂紧嘅，系嘛？佢唔系停噶嘛，跟住啲河水系流噶嘛。咁于是我咪游入，慢慢游翻去，咁啊游咗十零步咧，就翻翻个艇度。咁翻翻艇度咧，咁佢又教我哋咧点样翻上艇。其实自己上唔到嘅，自己系好艰难嘅，因为佢系好高啦，同埋咧佢系嗰个橡皮系圆形噶嘛。即系佢嗰个边系圆形噶嘛，咁你好滑噶嘛啲水噶嘛。其实有人帮你嘅，要艇入面嘅人滴住你个救生衣。佢仲一樣得意喎，佢滴住你救生衣咧，原來唔係立即掹你上嚟喎、而係最好咧就係呃你落水， 呃你落水先。 點解咧？原來佢個救生衣嗰啲嘢咧，係浮噶嘛。咁、你呃佢落水嘅時期啊，咪增加個浮力咯。因為你浮嗰度嘅時期，你有一部分係露出水面嘅救生衣係咪啊？但係當你呃曬成個人落水，咁、你成個救生衣喺水度啊嘛。咁佢個浮力咪大咯。嚇、呢樣嘢又係 counterintuitive 嘅嚇，即係反直觀嘅、你先咧。呃佢落水，然後佢因為就借佢個浮力，一滴滴佢上嚟，大力一撐，等佢撐過咗嗰個橡皮邊，就上咗嚟啦。 嚇、 唔係，咁我哋又一 set 陣咧，翻嚟我哋繼續講，我哋玩第二啲刺激嘅玩意。